你能否与电车男成为朋友或男女朋友？而我哋三位女主持人喺呢方面都觉得天涯好有 potential。 我咩？有问题啦， 冇问题。 但成为朋友就朋友，成为男朋友就男朋友。 哇！ 首先讲咗朋友先，首先讲咗由浅入深啦，咁讲啦。先讲咗朋友先。咁我个人认为咧，朋友咧咩朋友都可以做到朋友嘅，而且咧嗰啲嗰一类嘅朋友咧都比较纯情少少，咁我都亦都唔介意嘅。咁大家都会觉得大家嘅世界咧。好唔同啦，好特別啦。佢又覺得我好多姿多彩，但我覺得佢喂咁樣，但唔悶咧，點解咧？ 純情小白 啦，我又可以問下佢有咩機可以打下嗰啲絕技點樣出啊？ 咦，你代入咗天狗角色喎， 咁樣咯，唔係即係問下啫。我仲未咁樣做啫。咁其實咧，基本上我呢、這個我係冇呢個圈子嘅朋友。我想话， 我只不过问咗一句跑 online 系点玩啫， 唔系， 只不过 即系 Tina 咪可以问人哋咧 NDS 个 game 咧，我打极都过唔到版啊，点样先可以过噶？系咯， 嗰个靓仔点样沟噶？ 系咯，系咯，即系我约咗个都讲约咗个靓仔三次出街食饭都唔得， 系喎，突然间 开头咧想讲，开头以为系真系一个人啊，记得， 但 原来 系 一个 NDS 咯， 系咯， 我即系我开头听到话 Tina 一个男仔约咗三个礼拜日约佢出街食饭约唔到，唔系路啊！ 我哋首先问我哋啦，但原来系打机，我仲想灌输几多啲性知识俾你，原来系打机。 系啦，我正想话咧，谂住即时就话唔紧要，我去 Victoria Secret 度订几套啲战衣翻嚟俾你，点知原来 打机。 唔系，但你睇过个 game， 你都觉得个男仔几靓仔噶？ 吓！ 即系嗰日食饭，你哋两个睇过话真系几靓仔咁啊？ 小姐啊！ 嗰个卡通嘅， 嗰个卡通嘅嚟噶，小姐，嗰个系一部电视，即系游戏机上面嘅 screen 上面嗰个样嗰啲嚟，唔该。 由头先嗰啲对白已经可以证明好癫啊，好癫嘅电车女啦。 乜嘢啊？冇呢个 term 噶，唔该。 干物女 咯， 系咯， 系咯，好干啊。 宅女咯， 宅女遇宅女。 我哋今日讲电车男 ，OK？ 唔系，咁你咪可以。 我哋咪就话你有 potential 咯。 Tina 唔系做朋友一定能咯， 嗱咁你睇下 ，Tina 应该做朋友一定得噶，但系啱啱 Ellie 先讲佢冇呢啲朋友咯， 我冇呢个圈子啫。但系如果真系有机会嘅话，其实我就唔系好介意嘅，但系就真系好难去做到朋友。朋友你要出去沟通噶嘛， 系即系 出去食下饭啊， 共同话题， 共同话题啊，然后共同嘅兴趣啊，共同嘅嗜好啊，或者共同嘅节目一齐做，一齐出嚟先得噶。冇理由我要去佢屋企打机，同佢一齐睇漫画咁样。 咩漫画系好睇噶？ 嗱，系一个人嘅时候啊嘛，唔系两个人。 我哋同你 check 系 睇漫画， 我哋去你屋企睇漫画，不如咁样 系咯。 呢一版咧好刺激， 咁我都冇同一齐睇，我都系自己睇啫嘛。 但系你咪就系各自睇完之后，大家可以就翻嗰本漫画嘅内容，大家作一个深入嘅交流咯。但系系我哋系不能噶咯，系啦，我哋不能噶啦，因为我身边都有呢啲电车嘅 friend， 咁但系即系基本上都系会对动漫啊同电脑好狂热嘅，但 系就。狂热 幸而，即系我呢啲电车 friend 都就我同佢之间嘅共同话题就系、是、佢除咗动漫同埋电脑之外，都譬如可能仲有一样，譬如系讲紧系佢中意睇电影嘅，咁样即系起码都叫多咗一样可以倾啦，系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哋应该要为电车男出翻一句声就系、是，其实我唔觉得电车男咧一定系穷嘅， 夺 嘅，咁即系唔觉得，不过电车男通常就话一定喺网上世界度咧丧闹女仔嘅，未必嘅。其实电车男咧。其实我识唔少电车男仔，就是、一般女仔心目中觉得 O K 嘅，即系其实有一份相对稳定嘅工作，系有一定专业程度，系月入30,000以上，其实系绝对系有啲电车男就系呢一啲咁嘅学历啊，呢一啲收入嘅，而只不过。鉴于佢嘅生活圈子入面就系动漫、电脑同埋佢自己嘅专业嗰个知识范围， 沉迷自己嘅世界里， 咁变咗就你同佢沟通唔嚟。 唔系，我之前都识一个类似呢啲咁嘅人啦，佢一份工作40,000几，好啦，我开头 都会想同佢倾偈，但佢唔十问九唔应啊。 唔系佢唔系唔想应你，佢唔知点回应咯。应该 唔系唔系怕手，佢 唔识回应，唔识点。 佢好想讲嘢，但系唔会讲。咁我点样系啦？咁点样沟通即系俾我接受唔到？即系朋友都可能 OK， 你要大家互相体谅。但系男朋友，我觉得即系我唔得，因为我好中意讲嘢噶。 即系你啦啦同个男朋友讲嘢，跟住就喂做乜十问九唔应啊？ 系啊，我真系好猛震。 跟住佢唔系咧，几好啊， 劲嘢。 是的 嗰啲啊， 但冇兴趣的喎，冇嗜好， 咪有嗰啲咯。 其实我试过系有一个男朋友咧，系真系好电车男嘅电车男，但系咧 追到你， 佢咧 靓仔， 好靓仔嗱 嗱，我已经即时讲咗 main point 出嚟，电车男唔一定系样衰嘅，我识嘅啲电车男其实个样系好 OK， 好靓仔， 讲嘢都追到你， 系啊，唔系 靓仔咪得咯，摆出嚟个样 有咩问题咧？靓 仔， 但我即系但系真系维持咗三个月嘅啫 ，OK。咁咧，佢系完全系好太过分地正经啊！佢系，即系佢咧喺人，即系喺表面咧，当然冇人知道佢会系电车男啦。但系每日翻到屋企，即系佢日即系放工就系翻屋企，翻屋企做咩啊？咁闷出去嗰啲五啦，好多人啊，边度都诶，翻屋企打机好过。一系打机， 咁咪好正常喎，因为打机好多人啊嘛。 哇，咁你咪即系电车 车女咯 ，typical 啊， 咪好闷嘅。 听埋先，永远咧都系打机。 我怀疑咧 ，Tina 出错日，生日个生日嗰阵时咧出错日子嘅，你冇理由系同我一样同月同日生。 唔系，我心都好勾高型啊，不过个人只脚唔想行出门口。 唔系你勾高型喺网上世界啊嘛。 我唔系啊，屋企住得远啊， 冇关系噶。 但系最惨我同佢住同区噶，我同佢同月同日生啦，跟住同区啦。 好靚仔嗰個男朋友都係住銅鑼灣嘅， 嗱聽到未啊？ 係啊，仲要住喺禮頓山嘅。 我 OK， 哎死啦！喂，禮頓山添啊，佢應該冇問題嘅。 即係佢會覺得佢會更加 禮頓山應該投唔多人嘅咯。 佢自己做 designer 嘅，咁佢會更加會覺得咁我屋企咁舒服，做咩要落街？即係一落到街咁多人，周圍都係好多人咁樣逼嚟逼去，你唔覺得好辛苦咧？永遠咧都唔做運動嘅，好怕出汗嘅真係。 係啊， 冬天怕凍。夏天怕熱，系啦，佢完全電車到唔電車，佢屋企嗰啲工人仲要著埋嗰套嘅呢啲咧傳統式工 我知嗰啲， 我想話嗰啲叫咩啊？ 馬姐， 唔係。靓啲嘅，靓啲嘅， 的情侣用嗰啲， 系啦，电车男中意着嗰 女仆咖啡嗰啲， 冇错，就系嗰啲。 喂，其实我想去应征咯，我见完嗰啲女仆咖啡嗰啲样之后，我想去应征一下，听讲有40几蚊粒钟嘅。 喂，系咪因为咁嘅情况先留屋企啊？ 系咁，唔关事，但系佢唔系中意嘅，只不过咁啱，唔知点解佢屋企人即系安排嗰啲工作着啲衫。 系啦，佢屋企中意啲女仆着。 仲要咧，佢系真系坦几嚟噶，永远都系喺个。房度活动噶咋，即系整个厕所又喺埋个房度。 唔系，佢会同你讲佢听得太多人。 会噶， 喂唔系，我 成日叫佢出厅睇碟，佢话唔使啦，喺房都有啦，跟住揿个掣，全部啲嘢弹出嚟咁样。 咁食饭咧， 系咯， 食饭 咪攞入嚟咯，咪攞入嚟 封人啊嘛， 即系基本上一道门咧，可能有个窿咧，怼入嚟咁啊。 咁又唔会嘅，敲门 兜嘢， 食 系啊，想食咩啊？跟住然后咩咁我叫佢整啦，叫佢咩讲定晒啦，咩都有得食噶咁样。你系好厌闷，即系你好似嗱最初咧，我感觉咧就觉得哇，完全好。即系好公子嗰个感觉，我觉得即系哇乜都有好服侍，哇好舒服咯， 你可以做坦几啦， 系啦，一齐做坦几啦，嗰啲咧， 坦得你几 耐啫？唔介意，完全系， 我唔得 嗰只咧，咁但系咧。日子耐咗，你真系觉得好闷嘅。你睇戏咩都唔使啦， 屋企有得睇啦， 屋企有得睇噶啦。但系嗰阵时系未做 artist 噶嘛 ，OK， 唔需要成日咁样匿埋喺屋企噶嘛，系好闷噶。酒又唔饮啦， 啊，蒲又更加唔会蒲啦， 蒲又更加唔会蒲啦。 啲买衫，啲人买埋入去俾佢。 online 有得买噶嘛， 系啊，订噶， 明唔明白？ 订衫啊 ，A and F 嗰啲咧，永远都 因为我都试过有呢啲男朋友啊嘛， 个发型师上埋嚟噶嘛。 剪头发就另计啦， 系另计啦，但系佢啲头发唔需要剪。 但系你明白，买书都唔使出街买噶嘛，可以 online Amazon 订噶嘛啲书。 系啊，唔需要， 完全系 CD 都系唔使 HMV 买，因为 CD 都有得订噶嘛。 系啊， 咁呢个咪病态嚟。 同埋 CD 佢更加唔会买啲添啦，佢呢个人 download 咪得咯。 系咯，咁我之前嗰个电车男朋友，佢就尊重呢个知识产权，咁佢就话订咯呢啲。 即系我觉得哇，淹闷到所有咧，即系我觉得佢咧，即系佢都系 瘦瘦地咁样，完全一块肌肉都冇咧。 病 坏，即系我初头咁佢又唔系病嘅，好健康，我一日食几廿粒， 但系唔做运动咯。 但系我怀疑佢咁瘦系因为佢肌肉萎缩咯。佢日日都食好多嘢嘅， 梗系啦，咁焗喺个环境之中，咁烟雾又冇阳光， 所以你话真系几靓仔咧，都冇用，真系。你叫做陪你做第啲嘢，唔会啦。 喂，做爱咧咁得唔得？ 系系咁得唔得？ 得唔得？ 做爱咧， 劲做啦， 唔会 ，sorry， 唔会噶，唔识噶，所有嘢都唔识噶，唔识噶。 咁中 online 嚟睇好多呢啲 online 做噶， 唔系你同埋佢哋嗰啲会觉得好有格噶，觉得呢啲嘢好 核突 噶， 唔系嘅咩？佢唔中意咯，即系佢幻想幻想咯， 即系咪就系嗰啲咯？幻想同现实系两回事嘅，喺幻想世界入边 好咩噶？啊，佢有一样活动佢一定去嘅，就系每逢礼拜日就系去教堂啦。 哇哇哇！好我中光 正 系啊 ，I like it。 所以佢婚前冇性行为， 哇，真系噶， 系啊。 咁你嗰三个月点算啊？ 如果你三个月就分手啦， 我谂得佢分手原因就唔得啦，三个月啦，我块面谷晒疮啦，大佬 咁啊冇， 识爬到咩眼部都唔掂啊， 唔得啊，完全佢系掂都唔俾我掂嗰啲咧， 打 Kellen 啦， 哦打 Kellen 有， 都俾你打 Kellen 啦。但系佢系咪天主教？ 佢主要同我讲，身体任何嘅地方都可以掂，除咗佢嘅私处。 我想问佢是天主教定几个教？ 天主教， 因为咧我识有啲天主教咧教徒咧，佢一世人都冇打过一次飞机嘅，因为佢话咧。打飛機已經太淫邪，唔可以。 咁夢遺佢可唔可以淫邪啊？ 夢遺就靚計，但係唔可以打飛機。 我仲要，但係你初頭咧，你會俾佢嘅太純情嘅感覺咧吸引到嘅。 點 譬如好似你問佢， 跌咗佢。 我話你係咪咁保守噶？我想問你咧，你第一次咧搞嘢幾時啊？佢直塊面咧紅曬哦。 佢冇講冇啊。 我好愛喎，但係嗰頭 紅曬咯，零頭咯。咁咯， 咩人 嗰日咧？嗰一日咧，你就咧 好厌恶， 即刻 好成皱晒 搞掂你。但系咧，始终都系 唔会噶，诶，唔会皱眉。但系嗰刻会觉得佢好 Q 之余，你会好想食咗佢噶，真系。 但系 会 咯， 我听好讲踢皱到咧， 咁啊系， 我讲踢裂嘅。 咁我唔想分嘅感觉噶嘛。 我周期我叫你两下，你冇反应，我要你食屎啊！只要明得噶你。直接对住埲墙打啦！ 唔系你唔会觉得仲有挑战性咩？ 冇挑战性， 有咩挑战性？你黐线 嘅，我唔要，我唔做纯粹 为止。 我得到你冇反应，我都冇。 唔系佢连基本嘅情欲都冇。 咪咯，即系我唔觉得呢啲唔系叫挑战性咯，你系觉得对住一个废人， 我即系挑佢， 同埋系错低咗自己嘅锐气，你明唔明？ 唔系咁啊，压低咗自己嘅情欲，你唔挑起佢嘅情欲。 然后你会女仔唔同，你会喂咩事啊？我唔够索咩？身 体咯，系 咯，咁啊咩咩诶？咁你会谂系咪自己嘅问题噶嘛？ 但可能挑起咗佢，跟住话阿 Ann 可唔可以杯冻水我？我要冷静下。 唔系， 系你讲， 我要落街，我要落街打篮球。 系啊，我要打桑打，唔该同我打篮球。但你侧边同佢打气，我要 系最白痴咧， 跑步 冲冻水。水凉 系咯， 打打 Kellen 系咩事啊？咩事啊？唔好咁纯情啦，大佬。 认识翻嘅 肉念，读书嗰阵时期都唔会遇到呢啲人啊！ 我真系未试过， 绝种啊，绝种到爆！ 或者佢会同你讲打打 Kellen， 唔得啦 ，Annie， 我要去睇圣经啊！ 然后你一部揿住圣经， 系我揿住部圣经，完全揿咗个头咯，揿咗个头咯，谂住帮我驱魔咯，佢要驱魔，帮我驱啲邪魔、淫魔走啊！佢仲要质疑咧，佢质疑咧，究竟点解？哇！你咁主动，你肯定同过好多人搞， 即系觉得你好似好淫荡啦，即刻变 系啊！即刻成日讲呢啲嘢咯，即系你慢慢你会觉得，喂，我中意你先暗啫， 系啊， 想点啊？ 系啊 ，OK， 仲要系第三个月我先至。 忍唔住啫， 忍唔住有问过佢一啲关于性上面嘅嘢啫，大家扮纯情扮好耐啦， 扮够啦，大佬， 唔系， 但你唔会，你冇 feel 到佢起机嘅咩？咁佢 唔俾摸啊， 你会 咩啊？话明全身都可以掂，但系嗰部分唔俾掂啊嘛， 望到噶都， 点会望到啊？ 松 L 咯， 佢一定系着紧身裤噶啦， 唔会紧身嘅， 你唔会谂住佢会着啲 长期着泳裤瞓觉都系窄到爆嘅 波裤噶嘛， 波裤系波裤够松身啊嘛， 我成日觉得咧，男人太耐唔用咧，真系会生锈， 你都觉得系咧？ 男女都系咯，即系因为你 用得太多系会生茧咯， 系咯。唔系你技巧会生疏噶嘛，同埋即系点讲咧？太耐唔用，一来技巧唔好，二来即系应该会唔够劲啩，一啲咁耐 一定会早泄咯。 唔係係啊，可以早泄噶， 咁咪唔夠勁咯， 係噶 係噶。 跟住咧，跟住之後仲要係咁都有聯絡噶嘛，我睇下叫佢聽翻啲節目先。跟住我做咗 freeze 之後咧，佢話其實我都中意你呢一個形象嘅，但係我覺得其實唔係太啱你咯。如果揀女朋友，我唔會揀呢啲咯。跟住我話哇，你仲講埋呢啲嘢？好無謂咯，覺得佢咩事啊？ 唔係，我只係諗到咧，佢咧應該平時睇嗰啲 A V 咧，係咪就係嗰啲即係日本學生妹，跟住好純情咯？放學咧無端端就行翻屋企嗰條路，就唔知突然之間會咧俾啲人咧就拉埋咗呢邊強姦嗰啲。我懷疑佢睇過 啲突然間即係 不停反抗嗰啲咯，嗰啲咯，係偷窺人哋裙。啊，我記得即係嗰啲行下街無端端掹一條底褲落嚟，掹條 bra 落嚟嗰啲。 哎呦咁。哇！變態喎，呢啲男仔我真係唔得喎。 佢太咩啊？ 唔係， 我已經試過講過，我已經試過講過話，喂，不如我著嗰、那個凌波麗嗰套衫俾你睇啊！ 咪仲玩啲咁激嘅嘢啊？同佢 我話啫，跟住佢就係笑同埋面紅咯， 又面紅。 咁我即係咁，即係你即係想定唔想咧？ 即係其實佢想，但係佢唔得， 怕醜， 唔好啊！ 係啊，唔得咯， 係咁 過。跟住又要我要衝個凍水涼， 又衝 佢，佢完全歡住嚟，又撳咗頭， 又入佢網啦，又網。咁佢年中成日都沖涼，我同你一齊，啲水費特別多咁。 不過我覺得其實咧，電車男咧就唔算係一個貶義詞咯，我覺得。 嗯， 反而我覺得唔算咯，只不過係我有時成日都做電車女噶啦，唔出街嗰陣時成日都用電腦噶啦。 嗯，我都係咁樣算唔算係咧？電車男就係代表每日上網超過六個鐘嗰啲。係 咯， 我十六個鐘都有啊，十六個鐘啊，我每日。 咁算唔算係咧？ 咁咩？電車男每日上網超過六個鐘咩？ 係啊。 咁你開住個網，你可以唔理佢噶。我成日都系咁噶啦， 系咪意思佢啲行为有啲古怪啊？ 即系我讲紧个上网系即系 suppose 讲会对住个电脑 over 六个钟， 系啦。咁而家好多系咁多 IT 人，咁以前我读书嗰阵时咧，我系读 science 噶，同埋我有收 computer 噶。 哇，好电车！ 所以唔系，我 computer 好渣噶，我冇会考冇考，因为俾个老师中午第一堂已经同我讲，喂，你都系 quit 咗佢啦，你唔好整低我哋个班个平均分啦，咁样。咁但系所以我好多同学咧，中学同学大部分都系男仔嚟嘅，亦都大部分都系电脑好叻噶，净拎过啲唔知咩亚洲咩奖噶，我哋嗰班同学仔。咁所以咧，我见到但系佢哋好健康。即是我哋自己会出去一起食饭啊，会听佢哋讲嘢样嘢，即系佢哋好沉迷喺动漫同埋电脑嘅，但系佢哋我又唔觉得同人沟通有问题咯。 你睇下天下几了解佢哋内心世界， 唔系啊，我以前读嗰啲学校系嗰啲大部分同学系男仔噶嘛，因为我读 science 噶嘛。 各位电车男， 我都系读 science。 你揾到你哋嘅女神，你哋嘅女神就系天娜。 天娜， 唔系啊。 但系不过咧，我真系从来好少话真系接触到，真系完全系电车男嘅一班人咯。即係可能間中一兩個咁樣，成日話唔出街啊，咁成日喺屋企打機啊、上網啊、睇漫畫，咁呢啲會有。咁我覺得係做到 friend 嘅，但係可能好難去做到知心嘅朋友， 即係做唔到知心，或者即係做唔到一啲你覺得平時成日會 hang out 嘅 friend 咯，就唔會係呢啲咯。 即係唔係即係講真，有乜所謂啫？識多個朋友或者即係同你做朋友，冇所謂，仲好添。佢哋 有人幫你整電腦， 一定係咯。有咩問題成日會問佢哋噶嘛？即係咁，但係我覺得其實都。想同啲人讲，唔好成日觉得电车男系即系哇好老街啦，哇嗰啲人唔好啦，即系嗰啲即系用呢个名词嚟闹人哋，其实唔系啊，有好多笋盘嘅， 系啦，闹人哋哇唔 gel 头咯，哇将件 T 恤束入喺条牛仔裤入边咯， 唔系呢个系普通人嘅幻想咯，幻想电车男就 系 咁。 系咪因为之前有套日剧啊讲电车男？ 我觉得系啦，应该嗰、那个 但系唔系嘅，我的确亦都识一啲电车男 friend， 咪就系唔 gel 头同埋将件 T 恤束喺牛仔。裤入边咯，但系就系月入三万以上噶咯， 咁帮佢改一改咯。 我又唔明点解男仔 改佢做乜啫？自然有人，自然有人欣赏啦，使乜改变佢啫？系咪？ 但其实我觉得其实都 OK 啊。如果揾一个咁样嘅男仔做， 有安全感系咪？ 系有安全感， 有安全感啊！ 你要谂下，即系有一日佢突然间。咁多年系咁样，但系你同佢一齐之后爆发晒，佢学晒你啲嘢，出去玩啊咁样。 系啊， 因为你未玩过咧，先惊呢啲会突然爆个小宇宙咧，仲狂玩。 我宁愿佢结咗婚之后变电车男好过。 系啦，啱啱 系啦，真系、 所以我都觉得系陪啲男仔咧，识嗰啲系玩过晒咧，我哋结婚对象好啲。 系，或者即系同咗你一齐之后变电车嗰啲啦，总之。 系啦。 咁呢啲好难得， 系 点啊 ，Tina？ 点啊 ，Tina？ 点啊？ 点啊？ 你做咩？ 佢好沮丧 啊！ 佢唔平凡。 喂，做咩即系 Tina？ 你 佢唔开心啊？ 我唔系啊，我觉得冇咩喺屋企冇问题，我几住屋企，同埋我真系好细个，觉得冬天又冻，夏天又热，出街皮肤会差咁。嗱，屋企有咩问题咧 ？Ellie 啊，你个男仔 friend 名系少介绍俾 Tina？ 唔使，我唔得噶，嗰啲教徒唔好搞啊！ 唔系，我觉得基本嘅 social life 系要有的， 系咯系咯， 你冇可能长期咧，真系哇！完全我嗰个男朋友，以前嗰个男朋友，佢真系唔识讲嘢嘅，佢有啊，全部都系 online friend 啦， 嗰啲系咪？即系全部都 全世界各地嗰啲 friend 都有噶，嗰阵时好兴 ICQ 噶嘛， 系 ICQ 好多噶，然后全世界各地嘅 friend 都有噶，佢根本上佢咩 language 都识添。 哇， 系啊，佢可以咁样，佢系上网自修，同我讲话， 唔系啩？ 有冇咁劲啊？咁顺咯，咁样，然后但系佢真系 show 俾我睇咯，但系佢净系识答唔识讲咯。 咁而家有冇女朋友？ 系佢而家冇女朋友， 而家冇女朋友， 都系电车女人， 都系电车。 唔系、啊，之前咁样都是那些即是不是电车女来的，但都会出去玩啊，都会出去玩啊，那些人来的。 你可以考虑介绍给我，其实我看圣经的。 你 OK 啊都。 我看圣经，我平时喜欢我试可以看圣经。 好好好。 是啊 ,OK 的。 好啊，我会介绍。 啱你。 你佢咩已经不嬲都喜欢电车男的啦。唔是不是啊。 好顺盘。 唔是不是啊。 但你识怎么识到啊?Be honest, 其实我有不少电车男追求过我的。 是，但是你怎么识到他呢？ 觉得他们很有才，不是觉得他很有文采的，看他的 blog。 不是，又或者其实很多电车男都很有文采的。 很正常的。 那我觉得不错，其实真的是笋盘。还有跟电车男出街吃饭呢，你放心就可以你自己揸住个 menu 呢，由头盘开始点晒落去。 真的假 的？是啊， 什 么都是你话事的。 是啊。 不是，那一个男仔如果他什么都不话事，即例如说去哪间餐厅，你餐餐要我想都挺头痛的。 嗯。OK 的，不要紧，我会看 Open Rice 的， I don't mind。 但佢系，我觉得最大嘅缺点咧，唔系唔搞嘢啦， 呢个都 除咗啦， 都有系咧呢个最大嘅缺点。 有咩问题咧？大家攞出嚟沟通嘅时候咧，佢讲系唔讲噶？佢有咩佢话 MSN 先讲啦 ，message 讲啦， 真系 系啊！有时譬如可能你放咗工，你想同佢倾偈咧，嗰啲哦好啦，你放咗工好 ，MSN 见，拜拜。 系啦，又或者佢话佢有啲心事想同你讲，但系唔知点开，跟住我都系写封信俾你咯。 我写封 OK 会接受 ，email 俾你啊 ，email 俾你啊， 黐线 咁样咯，嗰只咯。 系咯，诶，我唔知点样，即系当住你面同你讲， 即系当住面都系 SMS 嘅。 唔系，即系佢话即系。对住你唔知点讲好，即系 就翻佢就会话唔讲住咯，下次唔系面对面嗰阵时先讲咯。 系即系 MSN 啊， 咁佢会唔会？如果即系假设佢肯同你做爱咧，当好 high， 好 high， 我要成日我要出嚟，好 high， 打紧纸俾你，打纸打紧先。 我救命啊 ！Hey baby， 好惊咁样。 同埋我又觉得，因为我都觉得几中意讲嘢噶，所以唔讲嘢会死噶，真系。 嗯， 唔讲嘢唔得噶， 唔得， 唔系你同佢哋有话题讲噶嘛？ 只用自己讲嘢咯，对住空气咁啊，做咩？ 唔系我唔觉得有问题，我到而家都会同我只熊仔同埋兔仔讲嘢噶，咁我唔觉得有 问 题。 So cute， 哎呀 ，so cute，so cute。 如果我系电车男，我一定爱死天啊！ 唔系啊， 我唔觉得咁有问题啲，因为真系好正常。因为咁你啲手秘密嘅公仔嚟噶嘛，你要同你讲 手秘密。 我睇睇电车男嗰套戏咧，咪就系咧，佢会咧对住佢嗰啲咧 figure 喺度讲嘢， 就系咁啦。 你救命啊，天丽！ 喂，丽， 唔好咁啊！你 今日我做咗啲咩啊？ 系啊， 冇人会明白我啦， 谢你咯， 谢你先至会听我讲嘢嘅咋。 我到底打唔打电话俾爱马仕好啊？ 系， 两个自己喺度喐啊。 系啦，咪就系嗰啲咯。 欢迎大家对呢一本集嘅呢一个金星人与火星人呢一个 topic 有任何意见嘅话咧，欢迎发表喺我哋嘅。forum 嗰度嘅，而且咧系非常之欢迎你哋系追求啊电车女， 冇错， 系啊， 系啦，冇错， 电车女王佢系 电车女王， 以后我哋 会巡街噶 ，OK 啊。 喂，仲有啊，各位啊，下个礼拜因为转咗节目咧，大家有咩关于性嘅问题啊，或者爱情问题，都欢迎咧喺个网上面问我哋噶， 系啦，个讨论区嗰度提出噶， 我哋会解答你哋噶咯。 系啊，冇错。 系啊，你问乜我答乜咯。 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 我哋够钟去买 Hello Kitty 啦。 下集会继续有我 Ellie， 有 Elaine， Dr. Anne， 同埋 Tina。 拜拜， 拜拜。

可以其他优惠同时使用，完全不受条件限制，用几多几时用全部由你话事，买满指定金额仲有专人送到手上，以后唔使 用信用卡都可以尽享折扣优惠啦。食得精明梗係上食得精网站 www.eatrice.com.hk 搵食啦。